尖子， 尖子， 金子， 金子， 坚持， 坚持， 矜持， 矜持， 坚实， 坚实， 近视， 近视， 关键， 关键， 关紧， 关紧， 勤俭， 勤俭， 亲近， 亲近， 先进， 先进， 新进， 新进， 意见， 意见， 衣襟， 衣襟。